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37集，往事不提。 那幅画怎么就刺激到他了？ 黑水婆婆接过茶水，看殷侯，殷侯就皱眉。 画？ 的确是看到这幅画之后，突然开始咳嗽的。 小红刚才看到，好像也有些反应，一会儿问问他。 这时，丫鬟们端着几个砂锅进来了。 厨房大娘熬的南瓜粥，喝吗？ 众人都凑上去看，黏糊糊黄兮兮的。于是一众老人家脸上露出嫌弃来，今天看到厨房弄了好几个大南瓜，感情是熬粥的呀。公孙在一旁悠悠开口， 我前两天跟大娘说了，晚上做点粗粮吃对身体好。 说着，公孙瞄了一眼在场的众老年人，几人乖乖地端着碗喝粥。小次子见龙桥广还在那幅画前发呆，伸手拿了一碗粥跑到他身边，伸手给他粥。 王冠喝粥。 龙桥广伸手接过来，似乎正在走神，嘴里自言自语。 没理由啊，手上没纹身呐、啊、对不上啊，究竟是不是啊？ 小四子仰着脸瞧了他一会儿，忽然拽了拽他衣摆。龙桥广端着粥喝了一口，就听小四子的声音传来： 广广，霍霍就是你偶像。 众人再看，就见广爷一口南瓜粥喷出来，不偏不倚，正喷在那幅画上。龙桥广愣了那么会儿，随后猛地一回头。赵普和欧阳反应快，端着粥碗就跑，邹良反应最慢，被龙桥广扑过来逮了个正着，胳膊勒住脖子就掐。 你们这群不讲义气的！ 邹良被勒得直翻白眼，对着一旁捧着粥碗的林业火直招手，火凤在一边点着头。 用力啊，为民除害。 因为们见乱作一团了，赶紧下了劝架。龙桥广被拉开之后，一眼瞅见躲假山后边的欧阳扑过去继续勒脖子，因为们撒手丢下直咳嗽的邹良去救先锋官。赵普擦着墙根跑出去了，决定回府避一避，然后就听身后龙桥广在吼： 赵普，老子不跟你混了，你们这群没良心的、 你妈，老子要被掐死了。 赵普望天，邹良躲到他身旁，随时准备开溜。右将军彻底暴走，吼声震天： 老子要跟你们绝交，绝交！ 白玉堂摇了摇头，转眼就见天尊抱着胳膊，神情复杂地盯着那幅黄红相间斑斑驳驳的画叹气。 哎呀，这年头就不能有样好东西，哼。 展昭正在房里陪吴一霍，就听到外头一阵喧哗，那架势跟拆房子差不多。小四子和小梁子为了避难就跑进来了。 干嘛呢？ 哎呀，广叔叔知道师父他们骗他了，这会儿要跟把兄弟拼命呢。 小四子也睁大了眼睛看外边的战况，大眼睛亮晶晶，展昭望天总算是知道了。正这时，就见闷着头睡觉的吴一霍忽然哼哼了一声，九娘一蹦： 走！ 展昭赶忙去捂住吴一霍的耳朵，以免他被吵醒。外边众人正闹腾呢，就听到砰一声，红九娘踹门出来了，吼了一嗓子： 都他娘的别吵了！ 瞬间鸦雀无声。霍麒麟可算得救了，吐着舌头直拍龙桥广勒住他脖子的手，指着房间的方向： 吵着你偶像休息了。 龙桥广这才撒了手，斜着眼睛瞧着自家三个把兄弟。赵普他们几个倒是老实了，坐在桌边，赵普抱着胳膊， 邹良和欧阳捂着脖子瞧着自家兄弟，那样子看着不像是第一回，估计平时也没少干着欺负他的事儿。其余众人都算参与了这联手瞒着龙桥广的计划，多少觉得有些过意不去。龙桥广叹息，往桌边一坐，搔头。欧阳凑到邹良跟前， 要开始了？ 差不多了。 赵普啧啧两声摇了摇头，众人都有些不解。这时展昭走到白玉堂身边坐下，就听龙桥广咳嗽了一声，开口说话。 我偶像情况。 展昭接过陈修盛给他的南瓜粥，正准备喝，瞧了一眼身旁，就见右将军正襟危坐，双手撑着膝盖，表情严肃，目视前方，双耳通红，说话那个费劲儿。 怎么了这是？话痨变结巴了？ 他一紧张就结巴了。 紫影刚才因为劝架累得够呛，坐在一旁喝粥，顺便跟展昭八卦。 他那不是紧张，是害羞，平时都没脸没皮的，要害个羞也不容易。 展昭无奈摇头，果然赵家军营出奇葩。这时包大人也来了，他刚从朝堂回来，进门第一眼瞅见了天尊挂在晾衣架上那幅画，吓了一跳。 这什么？ 天尊叹了口气，白玉堂见他唉声叹气外加萎靡不振，就开口， 你两天后不是要去太学教书吗？到时候凌霄是你学生，你把他拉出来关小黑屋里，让他给你画一天。 那这样也行啊？ 怎么不行啊？让他梅兰竹菊花草虫鱼江山湖海给你画一套，咱们还不给钱？ 天尊张大了嘴，五爷端着茶杯心说，这回可算是把之前赔掉的银子都赚回来了。龙桥广那边还没把话憋出来呢，倒是包大人听说吴一霍身体不好，就问展昭 情况怎么样。 啊，还是包大人讲义气呀。 小霍叔是顽疾，偶尔会犯病，不要紧的，调了一下就会好。 公孙倒了药做药丸，告诉红九娘怎么吃药比较有效，九娘拿着纸笔一一记下，倒是很上心。众人都有些八卦，心说吴一霍这也算艳福不浅呢，九娘多贴心呢。 丫头，那幅画有什么问题？ 九娘皱了皱眉，又看了一眼那幅画。 画画的人是不是姓林？ 哦，我说有点眼熟，林霄啊，原来如此。 什么情况？ 说来话长，这陈年旧事还是别提起了。不过以后别让那病包看到这话。对了，公主，那个姓林的小子和那个天杀的像不像他？ 被这么一说，稍微有那么一点感觉上吧。 人在哪儿呢？哪天我瞧瞧去。 九娘不满的一撇嘴，众人一惊，莫非跟凌霄有仇怨？没理由啊，凌霄这点岁数怎么可能跟九娘吴一霍有恩怨？ 那娃才十几岁，凌儿也没有子嗣，顶多是个旁亲，还是个曾孙辈的，你为难人家小孩干嘛？ 九娘斜了殷侯一眼，站起来进屋了。九娘是走了，可众人的好奇心还都在，一起看殷侯。 凌儿是谁啊？ 嗨，陈年旧事，人都死了很久了，不提也罢。 哎，你别不提也罢呀，你说清楚呀，你不然堵着多难受。 展昭拽拽殷侯衣袖，其他人也点头。殷侯皱眉瞧了瞧屋里，就见九娘黑着脸又走过来了，砰一声关门。黑水婆婆摇了摇头，天尊拖着下巴就想， 哪个林儿我见过吗？ 总跟在病包身边那个拿箫的。 哦，死在忘川坡的那个呀。 你什么记性啊，死在忘川坡的那个是林大。 他俩长得一模一样，谁分得清楚啊？ 殷侯无奈了，天尊直皱眉。 我一直以为死在忘川坡的是林二呢，死在三月滩的那个是林大。哎，他俩到底谁是忠的，谁是奸的？ 哎，反正都死了。 林二不是奸的吗？那干嘛病包在三月滩受那么大刺激？ 谁规定非要忠的那个死了才受刺激啊？奸的那个死了也能受刺激啊？炫氏死的时候，罗氏没少受刺激。 小炫是好人，罗猪头才是大混蛋。 殷侯无语望天，两人正争吵，就见展昭伸手在他俩眼前打了个响指。殷侯和天尊转过脸，只见院中众人都表情复杂地看着他俩。 你俩讨论的时候也考虑一下听的人的感受好不好？根本听不懂你们俩在说什么。 只听懂了林大林二长得很像，都死了，然后呢？ 没有然后了，死了还有什么然后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